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小朋友们，今天呀，妞妞带给大家的这个故事叫做爸爸。猜一猜，如果有一本图画书的名字叫做爸爸，那么它会讲述怎样的一个故事呢？妞妞第一次看到这本绘本的时候啊，就做过这样的猜想。绘本的封面底色是黑的，在一团漆黑中间辟出了一个像镜框那样的方块，里面呢画着一个躺在床铺上惊声尖叫的小男孩，嘴巴张得大大的，脸蛋呢因为声嘶力竭而涨得通红，就连头发们都惊得炸开了，根根直立着，在小男孩的脑瓜顶上打着哆嗦。在这个方框的上面啊，有两个带着感叹号的鲜红大字，爸爸。毫无疑问，一定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妞妞当时这样想。可是在一个小男孩的卧室里又会发生怎样可怕的事情呢？一个噩梦，妞妞无法确定。于是带着好奇，妞妞翻开了绘本。环衬很简洁，只不过再次用带着叹号的鲜红字体再现了这个故事的名字，爸爸。题目之下呢，孤零零地站着那个刚才在封面上惊声尖叫的小男孩，穿着白色的睡衣，眼睛里透着再明显不过的不安和担心，看样子应该是正准备到床上去。好了，到此为止，关于这个故事我们能了解到的似乎只有这么多了。一下子就被看透的故事就不是好故事了吗？在正式翻开故事之前，猜不到内容的妞妞非常阿 Q 的对自己这样说。故事的第一页的画面上呀，小男孩半躺在床上看一本书，整体环境呢弥漫着卧室里特有的那种很容易让人昏昏入睡的柔和。文字部分只是简简单单的写着暖乎乎的床上，然后翻过去到第二页，文字部分继续写道，慢慢的眼睛眨巴眨巴。你再看画中的小男孩已经抱着书沉沉睡去了。妞妞的实践经验也无数次的证明了这一真理，半躺在床上看书基本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当然反过来说，如果你难以入睡，也不妨试一试半躺在床上看书。扯远了，回到故事里吧。该看第三页了吧？哎，奇怪呀，刚才明明已经入睡的小男孩怎么忽然双手撑床一咕噜坐了起来，在画面上头发倒竖，双眼圆睁呢？文字部分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卖了个关子，写着突然，咦，什么什么东西。是呀，妞妞也在心里跟着问，是呀，怎么了？什么东西？好吧，妞妞只能继续往下翻。天哪，镜头在第四页随着小男孩扭向右侧的目光一下子拉远了，于是这个卧室更多的角落里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中。原来啊，小男孩睡的是一张双人床，而双人床的另一半竟然躺着一个，不，应该说是一只绿色的长着蜥蜴脑袋的小怪物。不过妞妞必须公平地说，他们都被彼此吓到了。小妖怪眼睛里的惊惧看上去一点儿也不亚于小男孩。望着这两个目瞪口呆的小家伙，妞妞在心里默数一二三，然后翻到第五页，果然，两个小家伙几乎同时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尖叫声，爸爸！妞妞表示理解的点点头，同时心里想，其实妖怪也并不都是那样胆大包天的。大家猜一猜，接下来发生了什么？爸爸来了。是的，爸爸来了，但是来的不是小男孩的爸爸，而是小妖怪的爸爸。在第六页的画面上，小妖怪那一侧的房门打开了，一只绿色的长着犀牛角的穿着紫色西装的大怪物跑了进来， 小妖怪像见到救星一样的从床上蹦了下来，指着床上的小男孩对大妖怪说：爸爸，爸爸，我床上有妖怪。哈哈，牛牛笑了，可不嘛，在小妖怪的眼里，人类才是妖怪呢。牛牛先前把它称为妖怪，也只不过是从人类的立场出发罢了。公允地说，大家都是生物。可是小男孩的年纪还不足以理解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他望着眼前这一切，而且还生平第一次被归到妖怪行列里去时，脸上流露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神情。可是那一对父子可不管这些，那位爸爸对他的儿子说：哦，别害怕，你只是做了个噩梦，来到妈妈那儿去吧。于是他就牵着小家伙的手走出了房间，而镜头呢也跟了出来，把小男孩独自留在了黑洞洞的房间里。于是画面上出现了很多很多被人类称为妖怪的成年生物，其中呢还有那个小家伙的妈妈。大家亲切地安慰着小家伙，并且一致认为他只是做了一个噩梦。于是妈妈对小家伙说：哦，好了，没事儿了，回去睡吧，来和大家说晚安。说着他把小家伙抱回了刚才的那个房间。他对小家伙说，做噩梦的原因是由于蜈蚣派吃多了。他决定给小家伙念个咒语，咒语是这样的：妖怪妖怪快走开，尼姑尼姑尼姑。于是小家伙在妈妈的咒语里钻进了被窝。大家一定注意到了，从这一对父子走出房间起，妞妞就再没有提到过那个小男孩。那是因为那个小男孩从那一刻起就一直没有出现在镜头里，妞妞也不知道他怎么了。可是别急，因为啊，故事还没有结束。就在这一个绿色的小家伙呀，被妈妈哄进被窝后不久，他也像先前那个小男孩一样，因为听到了什么异样的声音，一咕噜坐了起来。然后镜头又拉了一个远景，那个小男孩再次出现在了画面上。他一脸惊恐，并且歇斯底里地喊了一声：爸爸！然后他这一侧的门打开了，这一次进来的是我们大家熟悉的爸爸，人类的爸爸。接下来的故事完全是前一段故事的翻版，无论是孩子说的话，还是爸爸的反应，还是大人们的安慰，就连妈妈做的动作、念的咒语都是一样的。只不过这一个妈妈告诉她的宝贝儿，会做噩梦的原因是由于苹果派吃多了。当这对母子走进房间的时候，床上的那个小家伙呀，拉着自己的小玩具熊迅速地跳下了床，躲到了门的后面。糟糕，小玩具熊没有跟上，躺在了房间的地上。而且呀，就在门一开就可以看见的地方，门后的那一个甭提多紧张了，紧张的一脸的不知所措。可是幸好，幸好啊，谁也没有发现那只玩具熊。那一个妈妈把她的宝贝儿哄上床之后，就退出了房间，完全没有注意到地上躺着的那一个和门后躲着的那一个。你可以想象门后的那一个有多庆幸呢，他居然对着镜头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一脸可爱的顽皮。就这样，小屋子又恢复了平静，昏暗的灯光里传出了那个小男孩睡熟了的呼噜声。门后的那一个呢，赶紧抓起自己的玩具熊，蹑手蹑脚地爬上了床。再然后，妞妞就翻到了绘本的最后一页，画面上跟我们大家同类的这一个搂着被他称为妖怪的那一个，而那一个呢也抱着他的玩具小熊，踏踏实实地倚靠在也曾被他称为妖怪的这一个的怀里。就像文字部分所说的，就这样，可爱的妖怪们一起 睡着了。是呀，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晚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很多时候啊，差异的消失仅仅在于你变换一下思考和看待问题的角度。我们被我们眼里的妖怪也称为妖怪，所以呢，我们大家都是妖怪。而妖怪们都是怕黑的，妖怪们都是会做噩梦的，妖怪们做了噩梦都是会尖叫的，而尖叫的时候呢，都是会本能的选择喊爸爸的。爸爸们也都是会闻讯而来的，而且系着一样的领带，穿着一样的西装，然后还都会不约而同地把哄孩子的任务交到妈妈们的手里，因为他们相信妈妈们总是能够找到一些让孩子们安心的理由和咒语的。当然，事实上，妈妈们也总是不会让人失望的。再然后呢？小妖怪们就会呼呼入睡了，于是又一个 good night 就这样甜甜的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很可能什么都不会留在小妖怪们的心里，无论是哪一个小妖怪。但是不要紧，这样的相遇还会重新上演。于是在很多年以后，我们会忽然回想起这样的相遇，这样的夜晚，我们会忽然明白了发生在那些夜晚里的全部的事实和真相。那么在这个时候，当我们听到现在家中的那个小妖怪在他的卧室里歇斯底里地喊爸爸的时候，我们也许就会试着把自己弄清楚的全部真相告诉他或他了。只不过未必能有菲利普·利朗坦讲的这样的生动和有趣罢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的小妖怪们在现在这个年纪还是一时半会儿都不能明白的。即使是来自巴黎的，已经讲了20多年故事，画了20多年绘本的菲利普·利朗坦，也无法让他们明白。可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会想，不明白就不明白好了，反正当年的那些夜晚，现在想起来不是也很美好吗？不如也让他们在将来美好一下吧。至于现在呢，就让他们开心的听故事好了，像这个叫做爸爸的故事，即使不去讨论其中包含的那些哲学道理，它也是相当有看头和听头的。不是吗？